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城西留学工作室的负责人张博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美国留学，欢迎您张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也是针对近期我们的美国申请美国学校的同学们可能要进行了一些学校的选择呀，以及行前的准备做了详细的提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老师呢还会继续就其他的美国申请的话题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其实在这个整个的申请出去留学的这个国家当中呢，美国可以说是最热门的国家之一。那其实在美国申请的这个学校啊，以及同学们的这个状态当中，也会在每年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哈。 是的。 今年的这个美国的本科呀或者是研究生的申请，您归纳来说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和趋势呢？ 好。其实整体的变化上，我们说美国应该还是一个出国留学的一个热门大户。对，整个今年的自费出国留学生应该会突破556,000人吧。然后美国呢应该至少会占到350,000人自费出国留学生，相当于剩下的所有国家瓜分这个200,000人的这个权重啊。那整个这个今年的低龄的这个留学趋势依然会比较明显，就是低龄的这个增长会比较明显，然后大留学生的这个出国人数的增长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可能整体会分两块去说，一个是针对大留学生的，就是出去读硕士及硕士以上的这些学生的，然后今年整个美国的这个研究生的申请的一些趋势变化。然后再有呢，可能就是针对一些相对低龄的，比如说美高美本的这些学生，然后出国的一些新的趋势变化啊。针对于研究生呢，我觉得其实核心我觉得还是要是专业的问题，因为专业的相当于牵扯到了你的整个申请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包括申请的难度，包括牵扯到了你自己的兴趣，包括牵扯到了你之后的未来的就业的方向，特别对于中国的这个大部分的本科生来说，可能在中国这个高考体制为指挥棒的这个下来之后，然后其实很多学生可能对于自己现在所学的本科的本专业的这个知识呢，或者说本专业领域呢，可能未必一定找到那么大的兴趣点，但是呢，对于未来想要去继续就读哪个专业，或者说未来在离开学校之后在职场上我从事哪个领域，其实还是比较朦胧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提示给大家的呢，关于接下来去读研究生的同学的一个提示。 是的，其实我现在主要是针对于现在在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其实如果是大三的学生，现在时间都会比较匆忙了，因为我们说美国研究生的申请的规划的时间，如果我说的直白一点，它其实应该是在高考的前后。因为你高考如何选择，比如说就读国内的大学，如何选择，比如说你同样一个高考分，你可以上比如说北京的211，但是你可以上外地的985院校，对吧？你怎么去选择，或者这样的不同的本科背景对于你之后研究生申请带来的不同的认可程度，其实都会有关联。所以其实我们说美国的申请它应该是一个长的规划概念。 那您觉得说对于申请来说，咱们具体讲，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是读北京的211还是外地的985，从您的经验来看哪种选择会更实际呢？ 如果是针对于出国的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个体需要个体去分析，因为美国大学它的研究生阶段确实对于国内的本科的这种认可程度其实是首先是不一样，然后呢同样一个高考的录取分数，这个不同的学校在美研的申请过程中其实认可程度也会有参差不齐的程度啊，所以需要个案去分析啊。 这个规划如果是说从报考本科的时候就去考虑这个研究生的将来的这个申请，在我感觉上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或者是这种眼光的这个放远， 是的， 挺有难度的。 嗯、是的，可能特别是对于这个国内的很多的孩子或者家庭来说，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教育教育，但是教育其实无论现在对吧比较火爆这种 K-12 教育，包括这种升学的教育，包括出国留学，包括未来这种就业指导等等，这不同的环节其实它应该是一个连带性的一个常规化的概念，而不是脱节分开的不同阶段。对，因为如果不做这种常规化的概念，在有一些时刻的选择的时候，永远会面临一些被动的一些状况和境遇。 嗯嗯，同学们如果是在选择本科的专业的时候在国内读书的话，那他的规划自己的研究生专业方向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准备，才能让这个申请研究生更有胜算？毕竟跨专业的同学在申请的时候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是的啊， 嗯， 其实这里面还是会涉及到美国的这个他专业开设的出发点，他可能跟国内会有一些区别，特别是这两年可能很多家长和学生提到一些可能竞争会比较激烈的或者一些新开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像商业分析啊，比如说像大数据数据科学， 嗯， 那像这样的专业呢，包括像美国的这种金融工程，对吧？其实美国的金融工程呢也开了不过30年，那像商业分析呢，包括大数据呢，其实才是近3年越来越多的学校有开设，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美国它本身专业的设置的出发点，它是由社会需求去倒推的。啊，那包括像商业分析啊、大数据、数据科学啊这些专业，在5年前，它其实只是比如说数学下面或者计算机下面，或者说一些项目管理、商业策划等等这些专业里面的一些分支方向或者一门课而已。 嗯 啊，但是呢，由于这个时代对吧，包括这整个 IT 的领域，包括这个现在大数据的时代，包括人工智能时代，它的更新速度非常快，他会觉得这样的领域呢，你只被放置为专业的一门课而已，它不足够支撑你的就业和发展，所以它会立刻去开设这样的专业，去系统化的去培养这些方面相关的人才。 所以其实在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特地开设了一个小板块，也提醒大家是要以这个就业导向去安排自己的实习。 嗯， 在您看来，这个选择专业也是就业导向去选择自己的专业。 是这样，其实就业导向去选择实习还是去选择专业，对，我觉得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 嗯， 但是这两种说法有一个核心点，就是学生，怎么去判断他自己的兴趣，对吧？ 比较小的时候说啊，我将来的时候我想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这是一部分。但是我周边也有一些朋友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者是说，家里人让我选了这个，我就选了这个， 我觉得如果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兴趣的培养和兴趣的养成，无论是学习习惯还是说他对于自己兴趣的这种触发点和激发点，我觉得这个会跟家庭和学校教育都会有关，特别是我觉得会跟家庭的教育会关联会大一些。如果说他已经是大留学生了，或者说从大二大现在已经大二大三了，然后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也有这样的。 确实会有不少人会是这样。那我们说，如果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我们也问问他是不是现在知道完全自己不喜欢什么，然后可以给他先去用排除法排除掉，然后在他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还相对可行的未来的一些路径的一些专业领域方面，比如说考虑到他的申请难度啊、可行性啊、未来的一些就业的方面啊，比如说回国之后他的意义到底大不大，那这些都给孩子分析到了之后，可能在已经排除我完全不喜欢的，然后剩下这里面我再去做筛选，用排除法，然后尽量去。 其实这个选择的时候，对于孩子的这个特长，就是他的这个擅长的方面的这个发掘是很重要的哈。 是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会跟他的，比如说他的性格呀，他的等等的生活的经历啊，包括之前一些学习的习惯、能力啊等等，都会有关联。 这个方面您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吗？ 其实这里面我说一个例子吧，就是。那像我之前6年前有一个学生，他是江西财经大学，他读的是国际金融专业，那当时在6年前，整个金融专业在美国的申请应该是非常热门，很多非金融专业都想往金融专业去挤啊，挤破头的去申，对，因为他们会觉得，比如说金融啊，我投行啊，未来的工作啊，这个白领金领啊，对吧？或者说这个，所以大家都挤破头去挤。但是这个学生他很清楚自己的要什么，他想最大化的去提高留学的这个性价比和价值。其中一个诉求点就是说，毕业之后尽可能有一段工作实习或工作经历之后，再比如说再去回国或者再去啊，特别是这种海外的这种实习和就业的经历。那对于海外的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呢，金融专业往往不是中国学生最有优势的一个领域和学科，因为我们说现在容易进华尔街、容易进投行的 美国人， 对，一个是美国人，然后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呢，基本都是学什么呢？学数学、统计、精算、物理、应用数学，对吧？甚至 电子工程这些理工数理背景更强的学生。 嗯， 而如果对于金融专业，你是本科金融、硕士金融的学生，如果你没有在课程体系之外有过强的这种数学和计算机的能力， 嗯，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啊，因为基本上三五轮的面试可能有两轮左右的技术轮面试，啊，你直接这个做题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从来没有刷过，比如 lead code 这种代码的题，根本就对。 嗯， 所以当时会给他一个建议，他可以往计算机和一些数商科和数理的一些交叉的专业去考虑。 嗯， 啊，那他最后选择了信息系统，并且最后他去了美国的一所信息系统学校，叫匹兹堡大学。 嗯， 他最经典的一句话，那会儿老跟我说说，博哥，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匹兹堡吗？就是他比较辛苦，他当然会付出一些辛苦，因为读这个专业的人呢，有不少人是本科就是学计算机的，但是由于他本科学金融呢，他恐怕需要去追赶一些进度。这个 非常可贵的是，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这个其实想要呢，他也不是完全在走之前，他可能还是听了我一些建议，对于未来的这个就业，他只是说大面上 您帮他进行了一个分析， 对，还是会这样。然后过去之后呢，他逐渐会清晰，这样哎，这样的路径应该是他一个对的一个选择。所以最后他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通用电气，去西雅图啊，在eBay的啊西雅图的总部啊，包括薪水啊这些，包括已经在西雅图买了房子等等啊。对，我觉得这是完全靠自己的一个中国学生从零开始的一个打拼啊。包括其实他高中的这个本科的这个平均分，包括本科的成绩其实还不是非常理想，但是他知道努力之后，或者说找到自己的这个诉求点和这个需求之后，他的这种 动力，啊， 对， 他是 自发性的这种 自 主力， 主 对，被调动起来了。 嗯 啊，其实我们说，所有孩子身上都一定会有没有被激发出来的潜质和他应该有的闪光点。 对 啊，他需要通过留学的这个路径，要多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选择出国留学？ 其实这个方向的选择上，比他去决定我要留学这件事情要更重要。 是的， 对， 是的， 而帮助他找到这个方向，可能是留学的这个相关的机构的老师能够给到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而往往可能家长也无法把握，或者孩子自己也想不清楚，所谓扬长避短，它的长到底在哪里？ 嗯，是这样。其实，在我们这个角色里面，有时候我们这个充当的角色，其实更像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兄长。而不是说完全他这种跟父母站在一条战线上的这种，对，因为特别是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孩子，对吧？基本上经历青春期啊，或者还在青春期前后的这些孩子，有时候跟家长沟通可能还未必顺畅，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们其实懂得现在还没有我多。通常我们的角色呢，其实更多的是站在家长和学生之间的一个疏导和一个疏通和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这就是我们如果在申请研究生这样的一个阶段，如何去再次选择专业的时候的这个重要性和一些方法。 是的，这里面我再稍微最后再强调一句话吧，就是我们说所有的这个想法和兴趣点都是通过不断的经历去得出的，对吧？就是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并不是空口而谈，而是你做了什么，对吧？得出了什么样的体会和感觉，逐渐去得出的。然后对于美国的这个整个研究生申请呢，如果是商科和文科类，其实可以去考虑一些比如说海外的一些顶级的下校，或者说国内一些好一点的实习，或者说一些海外的实习，去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然后如果对于理工科相关的专业，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国内的顶级的实验室，或者说一些科研的一些项目，或者说海外比如说美国也会有这种暑期的科研的这种项目，去提升自己的背景，一方面为了申请，但是我觉得除了在申请的过程中有所加分以外，更大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它真正帮助你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路径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啊。 嗯，我觉得您这句话点得太到位了，因为很多时候同学们去参加下校或者实习的时候，就往往是带着很强的功利心。 是的，这一点其实在美国的招办在审核材料的时候，其实也越来越多时候会发现中国的这些孩子。因为他们也很清楚，中国其实70%-80%的出国留学生可能都会选择服务机构去帮他们。 嗯， 这两年的招办会很清晰的去判断这孩子所体现的材料里面是不是真实的。甚至很多时候会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经历？ 嗯， 就像10年前或者说8年前的时候，美国其实签证刚刚开放不久，就911事件之后开放其实才不久，07年、08年可能才是美国美本的申请的相对的一个开始的爆发期和一个集中期。那个年代呢， 高中小孩会去说参加模联，去国际义工，然后去支教，然后去所有的都做了一遍，然后最后并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这个美国大学的招办就很诧异。那在美国当地同龄的高中小孩在做什么？他可能只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他 真正想做的， 对，他是他真挚实心里想做的，而不是说我为了申请去增加我的竞争力去做的。所以八年前的时候，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参加了很多这种活动的孩子在申请的时候还会有优势。转过年来，突然有一年，所有参加活动的，其实在申请过程中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加分程度了。因为感觉这个所有的申请的文书里面体现的这些经历感觉是很散的一个状态，他不知道这孩子真实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后来美国录取的这个老师他也明白了，原来中国学生是在为了去 对为了做这些活动而做这些活动，这个意义就不大啊。一对申请没有加分，第二对于孩子真实的这种成熟度的提升也并没有加分，那这个时间花的就不值，而是要问问到底做它的真实意义在哪。 好，刚才我们这部分是说对于研究生来说，我们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或者是有再次选择专业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让自己的这个特长的方面或者是说擅长的方面兴趣的方面真正找到哈。 是的。那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美国的本科方面呢， 本科方面呢，其实我可能说的稍微严峻一点。今年整个已经明朗的这些就是第八秋季入学的这波本科的藤校的录取基本上也已经明朗的状态啊。那其实比去年的难度要更大一些。我们说只有国内的一些学校基本上是这种藤校的比较有竞争力的学校，可能会包括不限于比如说像北京的四中啊，比如说实验中学呀、比如说深圳中学呀等等，这样大概不超过六所到八所这样的国内的高中才是藤校的这种竞争力的这个目标范围。 是说这些学校里的出现藤校申请成功的孩子的会多一点，还是说就集中在相对这几所？ 我说的应该不是说多一点，就只出自于这些学校。当然这几所学校之间的录取的变化呢也会有一些，比如我们众所周知这个去年实验中学一个学校啊，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对吧，西单后身，对吧，这个去年这一所学校的国际部占了三个哈佛的名额。三个哈佛的录取名额。但是今年的哈佛并没有从实验中学挑任何一个学生。但是实验中学也会拿到了比如说像不少比如说像这个普林斯顿啊，比如说像麻省理工啊这样级别的学校也会有一些。然后今年哈佛比如说会来自于像深圳中学啊这样的学校。但是呢几乎这个录取的调整都是还是在这几个国内的顶级高中之间去做调整啊，比如上中等等这样的学校。那如果说目标特别致力于这样藤校的学生，那其实如果你没有通过国内这几所学校，那其实本身可能不是太能行得通的路呢。那其中还会有一个环节呢，就是说你会不会考虑在高中阶段转学去读美高啊。那这也是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啊，就是说如果我能进到比如说在美国60名以内的一些私立比如说寄宿高中，那还是相对比较顶级的高中学校，如果能取得相应不错的成绩，那其实还是会有这种藤校或者说顶级学校比如说哈耶普这种级别的学校的一定的竞争力和一定的机会。 张老师，其实我刚才听您说的这个国内的录取的这个学校限于这几所高中的说法，我感觉很绝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态？ 确实会是这样，因为我们说美国大学它的招生呢，虽然它没不像国内这种中高考啊，或者说考研啊，它有这种明确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它的招生的体制和方式我们通常说是非常精准的，虽然在有一些招办的内部的信息可能它不会去公开或者它的审核的标准，但是它一定会非常精准的能挑到它想要的人，而这些人呢，它是通过几十年十几年的这种招过来之后的这种反馈和认可程度 决定的。 而这些高中呢，恰好能，或者是说知道怎么去培养这样的孩子， 相对来说是，包括这些除了有分以外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分你有再多的活动没意义。他所谓的有分严峻到什么程度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美国30名的私立高中，或者说比如说北京的四中或人大附，对吧，如果100%的平均分，或者说是这种 ABCD 评级的分，如果我出现了一门 B 的课程在高中里面，那我可能直接就跟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无缘了。包括在美国的这个高中里面的美高里面，我们说有很多学校会提供这种荣誉课程，就是它的课程难度会比普通的课程的难度会大一些，但是可以给学生自由去选择。那有一些学生呢，会我学普通课程都是 A 和 A 加，那我选一门荣誉课吧。那恰好选了这门荣誉课，你得了一门 B。如果你不选这门课，你跟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还会有一定竞争力，但是由于你出现这一门荣誉课程的 B， 就跟这三所无缘了。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一是很清楚哦，荣誉课程的难度会高一点，那你确实达到不了很高的要求。再有就是说，你自己对于自己的定位判断不够精准和准确，所以它的严峻程度会非常的明显。除了有分以外，还需要这些孩子不是说简单的说爱好，而是确实有特长，比如说我去打竞赛，比如说体育运动方面特长啊。但是这个特长也不仅限于说我们的平常能见到足球、篮球、排球啊，或乒乓球啊，对吧？可能是一些，比如马术啊、击剑啊，比如说滑雪等等吧。我觉得是 橄榄球， 对，都可以，都可以。因为美国，因为它是非常崇尚体育和健康的一个氛围的国家，对吧？所以这里面给本科的申请的孩子们一个提示，就是说一定要规划好所有的这个事情，但是并不是盲目的去规划活动啊。分是重中之重啊，如果没有分，有再多的活动，跟录取可能没有太多关联。然后有分之后还需要规划好活动，才会敲开顶级学校录取的这个大门。 那这个方面的活动的规划的建议，也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对研究生一样，也是从自己的真正想去做的事情和擅长的方向。 是这样的。因为在美国同龄的高中生或者同龄的孩子里面，其实他们已经在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甚至已经开始去确定自己的兴趣。这个确定呢，不一定是对的，或者说他可能之后还会有改变，比如在大学期间还会有方向的改变，但是他一定现在是有一定想法的孩子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本科申请呢，我们会见到很多学校它可以是这种 undecided 专业，就是不定专业去申请。那在有一年呢，我其实有两个学生申请同样一所学校，就是美国前30的一所学校，密歇根安娜堡大学。那他这两个学生都是不定专业申请，高中的这个成绩，然后包括你的托福 SAT 的成绩，我们就是几乎很一样啊，就是很相当。专业相关经历呢，一人在当时在北大的这个夏物理营啊，就是针对高中学生学校学生开放的这个物理营，参加了一次夏令营。那另外一个学生基本上什么都没做，然后参加高中物理营这个学生主要是拿他这个事情作为这个申请文书的一个递交。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对于这个物理觉得是他自己的兴趣，包括他自己也做了很多动手在校期间的实践的一些活动。但是他通过参加这北大物理营之后呢，他发现了这个物理在专业领域和未来就业上面其实并不像他想的那样。他只是发现了，那其实物理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那所以我现在要不定专业申请。然后另外一个学生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不定专业。最后两个学生录取了这个北大物理营的学生。 这个相对没有想法。 这个没有想法啊，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做，所以他没有想法。 就 只是做了一些边缘的一些活动。 边缘活动 ，比如说我去、 随大溜的那种活动， 去个爱心养老院，或者说去个边远山区支教，或者国际义工，对不对？然后对他自己来说，也申请者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活动规划上，也是要从孩子这个核心的自己的真正的兴趣点上去突破。 是这样，因为美国的大学说起来，美国教育的核心的亮点不是在他的这个中学的这种精英教育，或者说他研究生的这种高学历的教育，而是在他本科的这种通识教育体制，才是他教育。全教育这个体制下面最核心的一个亮点。那他前两年大部分学校不分专业，是为了帮助学生清楚自己学的是什么，他然后让学生去判断到底有没有兴趣，这样的专业对于未来的这种发展职业路径是什么，学生是不是想要去做，想要去干这样的工作，对吧？他是本科教育是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他更愿意你在高中的孩子在申请我们本科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想法了，这个想法不是说这种边缘爱好啊，要不然它都叫爱好，所以爱好和特长一定分清。说我数学好，那我叫爱好，对吧？那你是不是 可以打竞赛啊、或者说起码是美国州的竞赛的数学的这个一等奖或者说金牌、那我管它叫特长，所以特长和爱好一定要分清楚啊。 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张老师给的这些相关的建议呢，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直白，但是又非常的实用。可能对于很多家长和同学走入了一些误区的这个时候，会为大家反思一下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啊， 是 不是有那么大的意义？ 是这样，对，因为我今天也是尽可能把所谓的干货或者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尽可能是点醒一些可能现在在未必是最合适的路径上在走着的一些学生家长和家庭，提供一些建议吧。 因为毕竟很多家长和同学呢，我是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自己并不一定很清晰，也不一定很有方向。我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当中嘉宾的一些提示呢，能给大家给到一些建议和帮助。好，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主任。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好，我们下周再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